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郭磊，欢迎来到编辑训练营专栏，和我一起开始学习之旅。在课程的开始之前，我先要给你介绍一下专栏的背景信息。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美剧《海豹突击队》啊？它讲述了一支由精英组成的海豹突击队的日常生活，以及在前线上他们是如何训练、计划和执行国家委派给他们最危险的高风险的任务的。他们时刻准备着执行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秘密任务，即使在毫无胜算的情况下，这个所谓的严密的海豹突击队的成员们依旧能够表现神勇。他们依靠独当一面的个人能力和默契带感的团队配合，总是能够克服困难，赢得胜利。有人评价说，海豹突击队是把个人技能和团队协作锤炼到了巅峰的最佳代表。我自己呢，看完这部剧之后也是格外的燃，因为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打造一支超强战斗力的团队。那无疑说，这个硬核的军事题材的美剧给我提供了参考，也给了我力量。思考我们的内容战略的时候，我喜欢把我们极客邦科技整个的内容中心比作是一支战队，而公司交给我们的任务是攻下一座前面已经被敌人占领的要塞。你可以想一下这个场景，如果我们要完成这个任务，需要在团队建设方面做哪些事情呢？自然而然，顺着海豹突击队的案例往下思考，我们第一条就会想到培训。我们需要保证每一个士兵的基础能力是过关的，在关键时刻是能够独当一面的，不然上了战场，因为个人能力不足，有的士兵很快就会被对手干掉，或者说因为自己的能力问题而连累战友。我说这个其实一点都不夸张，我接下来就列举几个我们工作中类似的基础问题，你也肯定会感同身受。比如说我看到QCon 网站上检视介绍页面里头有的地方逗号都是错的。你看，我们需要通过培训来保证极客邦科技的编辑的基本功是过关的。那比如说我看到新人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只能自己去琢磨。你看，我们就需要通过培训来向所有的同学来传递我们内容层面的方法论。那我还有的时候会看到有的编辑在为新闻的内容定位以及署名的问题争论。你看，我们就需要通过统一的培训来让所有的人在内容层面的步调是一致的，不然马上就要上场杀敌了，团队却还在讨论最基本的战术走位的问题，这效率肯定高不了。那既然我已经思考清楚培训的意义了，那接下来就是动手做了，毕竟实干才能兴邦。下面是我当时规划的怎么去做这事儿的落地路径，在这里我也原封不动的分享给你。那第一，最终的交付方式为极客时间专栏。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我可以把极客时间的教育的经验灌到这个事情里头来，二是这个专栏的形式也可以方便用户使用碎片化的时间学习，并且我还能够不断的往里头叠加新的内容。那第二点是这件事情要让更多的同学参与进来，这些同学呢类似极客时间作者的角色，而我类似于极客时间编辑的角色。第三就是每一个模块都有一个第一作者，但是可以有很多个第二作者。那第一作者负责采访，负责收集智慧，负责整理以及最后的成文。第四就是所有的参与的同学必须保证自己愿意花时间来去把这件事情做好，同时也能够确保自己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获得成长。说完了整个专栏的生产过程和它的背景，接下来我再来和你聊一聊技术敏感度这个话题。很多新编辑都会问我说，怎么才能够具备技术敏感度呀？我从他们迷茫和焦急的眼神中也大概能够理解，他们其实是想要一个可以一招制敌的秘籍。但是我的回答也很简单直接，我说我也还在持续提高中啊，没有什么捷径。你可以试一下凯文说的300计划。什么是300计划呀？我再给你解释一下，简单来说就是要和100专家交朋友，要撰写100文章，要在 InfoQ 网站上留下100评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觉得这世界上它从来没有我们小时候在武侠剧里头看到的那种可以一劳永逸的绝招，所有的成就都需要花笨功夫去积累。特别是编辑这个岗位，它其实有点类似我们经常说的弓箭，我们需要有弓箭的那种精益求精和一丝不苟的精神， 更需要偏质的先性从量变到质变这样的基本规律。而在具体的量变过程中，我再给你分享一条方法论和一个思维方式。方法论就是先有深度再有广度，这是我在左耳听风专栏中学习到的。现在我们关注的技术有很多很多，比如说你东移榔头西移棒子，那肯定会有竹篮打水一场空的感觉。我建议你先选择一个领域，比如移动运维前端或者说大数据，然后就在这个领域里头深耕，遇到不懂的技术就去查资料或者说找专家聊，以确保自己能够理解。等积累到一定程度，你肯定会发现自己恍如神助一样，就能够很快把这些技术点给串起来，顺时间就能够对相关的领域有了全局的理解。我之前曾经就有过这样的感觉，并且不止一次。但这里我想说的是，你一定要注意不要陷入到具体的技术细节里头，你只要能够从宏观角度理解这门技术的来龙去脉就可以了。再分享一个思维方式，在逆境中打磨自己，这是我在《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本书里头学习到的。在实施300计划的过程中，你肯定会遇到很多的问题，甚至有的时候还会怀疑自己。在这里我想和你说，我跟你一样，在刚入职 InfoQ 的时候，我写一篇800字的新闻至少需要8个小时，但是其他同事1个小时就能够搞定。那会儿我极度自卑，甚至都有过想放弃的想法。虽然现在想起来往事都风轻云淡了，但是这些经历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说，考验一个人的能力其实就是看他在逆境中怎么去思考问题。你找了借口选择了放弃，那你就会一直原地踏步。你选择了死磕，过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自己看到了一片全新的天地。这两种选择给人的成就感完全是指数级的差别，你走向了哪个极端完全取决于面对困难时你思考问题的角度。最后我也想请你记住，我们编辑作为一名弓箭，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空谈。是呀，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让我们一起加油，把内容交付这件事情做好，为自己交付有意思的事情，为用户交付